行之有度，事业无疆。请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 先生，请问加多少号汽油？ 100、200、300。 你加油，我买单，厉害了，我的众泰！即日起到奥宝仕达购众泰最亲民加油卡，活动持续到4月30日，详询010-5736-2558，五方桥西北角。 众泰汽车为大众代言。保温材料纳强，京都顺发专业生产硬泡全脂保温板、紧塑板、保温装饰建为老旧小区，首批通过国家绿色建材三星人保温材料，就找京都顺发，010-6126-2113，6126-21。大爆炸时代掀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最好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只是旋律而已。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正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霄，是辩驳的时候，尼泊尔的背包客正在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游天下，带你做世界上站得最高的灵魂。 听友天下了，12点准时出现，欢迎大家通过新媒体方式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手机下载蜻蜓 FM、 喜马拉雅以及 YouTube Radio 在线收听和回听。当然啦，最重要的也是在开车路上要锁定我们的频率。有什么想说的、想问的、想做、想做客我们的直播间，把你在旅途当中的心情以及经历分享给大家的话，也可以来联系我。今天飞机这件事儿，其实啊，前两天相信大家不管是在微博当中还打开任何一家网站，都会弹出美联航的事件，甚至一些大 V 乃至 APP 的推送都是美联航的事件。的确，美联航这件事，那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不了解的朋友，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这件事情的经过。一说起来真的是气呀。事情的发生呢，是在美联航空一架从芝加哥飞往路易斯维尔的飞机上，当时安保人员强行将一名年近70的亚裔旅客脱离座位，而在脱离的过程当中，这名男子也是面部满脸是血，腰部多次撞到飞机的座椅上，全程哀嚎。飞机超额预定，安保采用暴力手段强行要求乘客弃机。事情的起因呢，就是因为美联航空的飞机座位超额预定了，但是美联航空提出补偿方案之后呢，顾客们呢没有人自愿弃机，所以不得不将飞机。听说这几名乘客呢是由机组人员决定随机抽取的，此是一名医生。第二天早晨，这名医生也要到路易斯来看病，所以他拒绝下飞机。结果上来三名机场的机务人员开始采用暴力手段将其强行拖走。我们听到刚刚的音频当中，其他的乘客也是表示了强烈的震撼，包括一些在场的乘客说，美联航提出给$800的，之所以没有人自愿下飞机，是因为不是他们所说的$800，而是几张美联航，更重点的是每次只能用一张，而且要在一年内用完，也就是说100元，你要一年坐16次美联航的飞机才能够用完。也不是没有机会在乘客乘机之前解决这件事。按照工作人员要乘坐这班飞机是一早确定的事实的话，他们就不应该放行最后上机的四名乘客，那么在登机前就要禁止上机并给予相应的补偿。我相信那个时候机上人员也不会有这样的愤怒行为。 他们不是没有机会避免这次冲突的发生，但是现在航空公司因为失误让乘客全部登上了飞机，而这个时候如果他们选择牺牲一点自己的空职员乘坐汽车到达目的地的话，也不会发生冲突，而且乘坐汽车大概是6个小时就可以到达，还能成为航空公司。想象一下，一个公司应该都会如此选择，但是他们没有，并且呢在事后说的，我们拒绝道歉。美联航 CEO 在声明信当中多次狡辩拒绝道歉，乘客不成熟，我们是一家。美联航的 CEO 是奥斯卡穆诺茨，这件事情在网络上也是闹得，专门发表了这样一封声明信，再次引起了民愤。信中使用了一个词叫傲的客气的这个词，这不是睁眼说瞎话吗？人都被打成那样了，还叫做有礼貌吗？而且呢在声明信当中他也说，再联系了芝加哥航管局，我们的工作人员是按照航管规定程序做了这些，按照规定程序 what。 随后美国空管协会马上就出来甩锅了，把这个美联航的脸打的是啪啪响啊，说这件事情空警的处理方式完全不符合标准，绝对不会被宽恕。最后这封声明信当中还表示，对用的态度不论多么糟糕的情况下，并且尊重每个人的生命价值，他们真的尊重顿拖出去有什么立场可以，正如他们的宣传语，你们真的是公司。包括如今美大陆航空前 CEO 也特地跑过来为美联航站台，他说美联航航空人员很专业，但是乘客很不成熟。至此呢，这条视频以及其他乘客在自己社交账号上发布的内容，在脸书以及 Twitter 上也是迅速成为了一个热门的话题。包括美国著名脱口秀主持人吉米·坎莫尔在节目当中也制作了在最后有一个画面，是一位女生穿着美联航的制服，笑盈盈地说，我们是美联航，我们让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那样添麻烦就把你们拖出去哦，美联航 if you see。还有不少网友的行为，比如说会有一些带血的海报配以文字，让我们重新安排你的座位。其实相信这件事情也是掀起了我们很多朋友对于航空公司霸王怒。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来聊一聊究竟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如果我们遇到， 谁叫我伸手，谁让我爱恨两难，到后来肝肠寸断，幻世当空，恩怨休怀，舍无厘米无改，且怒且悲且狂哉，是人是鬼是妖怪，不过是心有魔债，叫一声佛祖回头无岸，为人为事生死物，善恶浮世中，尘缘散聚不分明。 九九九是有条不紊 ，FM 九九九是温文尔雅 ，FM 九九九是雍容华贵 ，FM 九九九独一无二的帝都韵味。 未动心已远，世界那么大，陪你慢慢听。听游天下， 欢迎回来，您现在依旧锁定收听到的是听游天下。今天我们来讲一讲美联航引发的这一系列的事情。美联航超卖客票并暴力拖拽亚裔乘客下飞机的新闻，也是引起了很多朋友的关注，圈里的朋友也在发表自己的评论。这条新闻因为超卖和亚裔等词也是引起了更大的争议，并折射出了垄断美国航空市场的顽疾。在4月芝加哥飞往路易斯维尔的美联航3411航班上，全体旅客在登机之后被告知，由于机票超售，有4名乘客必须下为自己美元的赔偿，但是没有人自愿下飞机，因此他们就随机选取了下飞机。但是一名亚裔乘客拒绝执行，他说自己是医生，第二天必须要出诊，警察采用了暴力手段，强行的将乘客拖拽下飞机，并导致其受伤。超卖座位、暴力执法以及航空公司的傲慢态度，这一系列饱含争议的事件当中，哪一些是真正值得反思的问题呢？我们首先来分析一下超卖机票公共利益还是个人利益。超卖其实并不是反思的重点，因为超卖是符合公共利益的，也有利于消费者，存在公共政策和经济上的合理性。航空公司超卖只有一个原因，就是有乘客买了机票但是却没有登机，原因可能是主观的，比如说临时改变了出行计划，也可能是累计。而且呢，不同的人群误机的概率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拥有连续航程的乘客，结航程在等着我的话，他的误机概率会更低一点。当然全家旅行者的误机概率可能会低于商务旅行者。鉴于有一部分乘客啊，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无法搭上飞机，所以航空公司会设定一定的机票超卖率。但一个航班超卖多少机票合适呢？这就是一轮有赖于出行大数据的积累以及复杂的数学模型。超上座率增同一架飞机燃烧同样的燃油，产生同样的区域，如果超卖能够达到运送，更是符合公共利益的。在过去十几年当中，航空公司这一套复杂的计算系统在不断的初步统计，如今由于超卖原因无法登机的乘客比例急，而在1999年这个比例高达0.2%。虽然说去年美国有大概47万的乘客因为机票超卖而无法登机，但是超卖行为也的确让更多的乘客搭上了飞机。其实对于普通的旅客来说，超卖是符合，更爱是因为有人误机，而乘客误机之后机票并不作废，上座率更高，等于大家共同分担了飞行的成本，导致航空的客票价格可以下降。和20年前相比，如今的飞机可以说是越来越挤了，但是也大大降低了。所以这个合理性成本如何来分摊呢？有受益者就有受损者，所有的消费者都希望自己是超卖的便宜的机票，而或者就是像那位亚裔乘客一样耽误出行或者是受伤，因此这就要求航空公司对超卖有所补偿。美国法律，票超卖而无法登机的话，应当公司提供备选航班，最高赔偿额为675美元。如果没有提供备选航班的话，最高赔偿额为1350美金。由于赔偿上限非常的低，这个规定长期以来也是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导致航空公司不能登机的时候会看人下。航空公司一般不会阻止，因为他们的机票价格很有可能高于法定的最高赔偿额。在这件事情当中，美联航号称是随机选择了4位，其实选择并非没有标准。根据会优先保障残疾人，会根据舱位、行程以及会员的信息来决定优先顺序。换句话来说，在这件事情当中，我们无法断定歧视动机，但是可以确定的是，他们的确存在着经济歧视。 付钱更多更忠实的乘客因为超卖而无法登机的概率会更加低一些，而这一机制也倾向于让穷人和不超卖成本超卖。其实我觉得这件事情的根本并不在于因为超卖而无法登后被暴力拖拽下飞机，这已经不是一个简简单单的超卖补偿，航空公司会有如此的。您现在依旧休息一下，一会儿 简单点的方式，简单点地侵略，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没意见，想看看你怎么演，你难过的太不得演员，观众一眼能看，该配合你演出的我因视而不见，最爱你的人即兴表演，什么时候我们开始守着表演，可你曾经那么爱我，可能我该变成什么样子才能延缓厌倦，原来当爱放下防备后的这些那些才是考验，意见你想怎样我都随便，你演技也有限，又不用说感言，分开就平淡些，我掩饰而不见， 有人总在应该保持沉默的时候发出不该有的声音。 哎，前面的车怎么搞的？动都不动啊！ 有人却在应该发出声音的时候选择了沉默。 哎呀，这位老大爷摔倒了，快呀，谁来跟我一起扶一下？谁来呀？ 我来。 在这个简单的声音里，有着时代的责任和希望。你听到了吗？ 爆炸时代，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那你觉得什么样的声音才是最动听的声音？发自你的内心 FLE， 我们想把最多最好的都给你。合作咨询电话010-8237-4595，185-0103-0708。 或小，一杯清水，一轮明媚的朝阳，陪伴你轻快出发的脚步。四十，一杯咖啡，一群志同道合之人，开始一天充实的工作。未时，一口香茗，一场酣畅的悠长时光。虚实，一抹夕阳，一片车水马龙，倦鸟思返，人在归途。亥时，一杯红酒，一世围坐的亲人，共度晚间的温情时分。爱心灵的声音，陪伴每个鲜活小时。 Attention, check the message on screen now.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Hi guys, this is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FM 99.9. Hi guys, this is FM 99.9. Listen to the world. I'm Benji from the United States. I'm Mark from Korea. Maria from Serbia. Don't believe me, just watch. 这里是 FM 99.9， 倾听世界的声音， 倾听世界的声音。 我是孟阳，跟我一起听游天下。 Listen to the world。 欢迎回来，讨论一下美联合下机的事件。其实，在暴力拖拽怒潮之后的一份非常简短甚至是冷淡的声明，美联航的股价也没有受到太明显的影响。显然，我们愤怒的这些消费者没有办法撼动傲慢的企业。我觉得这已经很糟糕了，那么你还没有看到更糟糕的。有一名旅客因为托运行李丢失，反而被航空公司额外收取了$15的费用，毛毯也要额外收费。英国的金融时爱德华卢斯曾写道，只要你订的航班座位的话，你也许会将里程账号换成达美航空或美国航空，不过你受到的不降低。垄断是否是美国航空公司出现这些问题的原因呢？在过去的15年，美国航空业进行了大规模的重组，包括达美集团兼并了西北航空公司，美联航和大陆航空合并，美国航空和全美航空合并等等。这些兼并重组导致了航空行业缺乏有效的竞争，形成了近乎垄断的格局。目前美联航、达美、美国以及控制了大概80%美国国内的航空市场。市场被少数企业瓜分的同时，美国民航企业利润也是接近了历史的新高。根据国际航空运输协会的标准，去年美国航空企业利润总额超过了$200亿，超过了欧洲、亚洲、中东、拉美及非洲等地区净利润的总和。在定的同时，美国却成为了全球最挣钱的航空市场，导致航空公司丧失了改善服务的动力，甚至出现了退化的趋势。机票越来越贵，座位越来越小，服务越来越低，就好像是一幕残酷的戏剧。 你笑着说朋友，但你那么迁就，只有你不懂他的心中，这叫我，所以你说想体重这样说，但你却没有真的心疼我，是我想太勇，我也这样说。 卖客票是提升公共利益的一种机制，但是在垄断的美国航空市场却似乎沦为了企业提升利润。折射出了美国航空垄断问题或许更值得全球的航空。那我们再来说一说美国的拒绝道歉。最开始事件刚刚前的他说，空乘很专业，乘客不成熟，我们是一家友好的航空公司。但是在昨天的时候，他又发表了新的声明，他说这次航班上发生的极其 起可怕的事件引发了很多人的反应，愤怒、生气、失望。我对这种情绪感同身的事件表达最深的歉意，和你们一样感到不安，对强行被脱离机舱的这位乘客和飞机上所有乘客深表歉意。没有人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我希望让你们知道我将负全责，说到做到，纠正错误永远不会太晚。我承诺类似事件不会再次发生。为进行彻查评估，在此类情况下鼓励乘客自愿让出座位的票售卖，以及审查如何有座。美联航将在4月30号前通报审查结果，我承诺我们会做得更好，要诚意满满一点。不过呢，我们也希望不是单说说而已。当然了，在国内坐飞机，可能我们也会遇到机票售卖的经过暴力执法的情况。如果我们遇到了机票售卖，该怎么办呢？休息一下，一会儿。 这是安慰我的理由。 在这里，你能感知优雅的态度；在这里，你能感知时代发展的脉搏。这里是属于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声音大都会。 在你忙着写文案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当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鲸。当你挤进地铁的那一瞬，西藏的山鹰长鸣一声冲入云乡。当你在会议室辩驳的时候，火炉旁举杯。在这个世界，总有穿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总有在写字楼看不到的风景。听由天长站在最高的灵魂。 欢迎回来，听由天下。今天我们听的美联航事件啊，其实说起来美联航也为此付出了很大的代价，比如说它的商业形象大幅度停摊的大趋势下，美联航股价也是暴跌10%，相当于人间蒸发了。当然这件事情的可怕之处，我相信我坐到了这个航班上，这件事情可能会落到我们的头上，是我们意识到了我们应该改善航空公司甚至是这个行业的某些作为，从而保障我们作为乘客的权益。有句话说得好，智者未雨绸缪，暴者亡者补牢。如果你觉得自己的力量太小有所不及，那至少我们可以不买他们家的机票。市面上有足够的国际航班可以坐，我们不缺这样一个无节操的承运者。 其实航空公司的水平取决于很多的因素，评比的标准也不是很一样，同一家航空公司的不同舱位也是不一样的。有些航空公司头等舱和商务舱的服务水平很高，但是对于经济舱不够重视。有些航空公司很不错，总的短途航线服务要强于短线，因为时间长嘛，所以投入的人力和物力就要多一些。甚至好多朋友也说空姐一般飞长线的比较好看。想想看啊，就一个小时的飞机，可能我们还没有感受到什么服务就已经落地了。做什么航空并没有很大的区别，这也是为什么近几年比如等这些廉价的短途航线这么火的原因。当然好多朋友表示说在国内很少会遇到超，但是这些情况也的确存在，旅游平台的负责人告诉过我的。西安的一位叫陈女士通过网站订购了一张从西安到拉萨的机票，票价是2228元，起飞时间是3月18号的11点25分。10点半的时候，陈女士到柜台办理值机手续，但班机票超卖了4张，她和另外的3名旅客无法登机。随后呢，航空公司给了4名旅客每个人500元的计程补偿和200元的交通食宿费，并等号中午的11点半，陈女士当时签署了放弃追诉的声明。所谓机票超售，就是指航空公司销售的机票超过了航班的实际座位数。而航空说，民航的相关法规对于机票的，而国家民航局也没有明令禁止，所以超售是航空公司为了降低提高收益制作出来的一种策略也行做法。但是他们也表示啊，国外的航空通常会把超售机票的比例控制在售出票的3%，而我们国家的超售率一般不会超过座位总数的5%。不过呢，国外航空明确告知超售范围内的，但是我们国内的航空公司往往事前不后再进行补偿。而我们也访问了很多家的航空公司，获知国内的航空对于航班出现超售，那么航空公司会首先寻找自愿搭乘后续航班或自愿取消行程的旅客，并为自愿者提供经济补偿后续服务。在没有足够的自愿者的情况下，航空公司会拒对被拒登机的乘客给予一定的退票等后续服务。目前中国国航空都遵循上述的规则，但是也没有处理明细。四川航空规定，一旦机票超售，旅客除了可以免费退票之外，还能获得300元补偿。如果旅客改签之后乘坐续航班的话，可以获得300到800元的补偿。改签的后续航班等待时间在2个小时到4个小时的，将免费提供宾馆的休息服务。春秋航空也承诺说，机票超售的时候会给旅客提供200元的现金补偿，并提供免费的退票和港班等待时间超过4个小时提供免费住宿。海南航空、山东航空规定，如果因机票超售无法登机的乘客可免费退票，并获得票面价格30%的补偿，如果补偿金额低于200则按200元补偿旅客改签后续航班。好了，这就是我们国内航空针对于超售的一般的补偿方法。如果你遇到了超售，希望可以获得公平的对待。最后呢，你旅途目的地的时候可以拥有一个非常愉快的旅程。好了，这里依然是听游天下，我是孟阳，下期再见了，拜拜。 来到你的城市，走过你来时的路，想象着没我的日子，你是怎样的孤独？拿着你给的照片，熟悉的那一条街，只是没了你的画面，我们回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再见。 街角的咖啡店，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寒暄对你说一桌一句，好久不见。拿着你的照片，那一条街是没了你的画面，不到那天，你会不会忽然的出现在街角的咖啡？我会带着笑脸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一句，只是说一句，就不见。 电台有人听播，播我记得我爱过，后视镜里的我目送你下车上楼，紧握的泪丝飘落，你的脸一闪而过，直到一些线索在找我认真没有、oh, 我记得我爱过，哭着要不回那些快乐，把情绪失控着，把我把你所有些许的你眼神在闪躲，在这个时刻还没说，你低头擦指甲油，画面感很温柔，我却心碎，此沉默冰冷对我，我记得我爱过，